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棒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空气清新，能见度不错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只是紫外线照射强，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，一瞅儿子死在那儿，他是痛断肝肠。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，老头把眼泪擦一擦，是扑奔长恒。黑小子，你甭走，我要给我儿报仇雪恨。长恒一看，说老头岁数不大，也就是56-7岁吧，这人长得可不黑，齿红面，准头丰满，方海口，花白的须髯，二目如灯啊。长恒就知道来者不善。我说这老头，你张嘴儿长，闭嘴儿短，你跟死那位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儿，我是他爹，名叫孙岩。哦，你是他爹。我说你先消消气儿，听我说两句。这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你儿子这么不是东西，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呢？哎，我看他死就死在你身上，你要素日严加管束，他不至于这么猖狂。这阵你哭了，他把别人打死，你怎么不管呢？你这良心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头，我这人办事留德行，我把他打死了跟你没关系，我绝不跟你老头一般见识。你赶紧下台去吧，如果非要动手，你是自讨无趣。孙岩闻听冷笑一声，小娃娃，你说我儿狂，我看你也够狂的，你赶紧报通明姓。长恒一笑，我一不为夺副元帅，二不为功名富贵，无名之辈用不着报名。孙岩一看问不出真名实姓来，火往上撞，往下一塌腰，晃掌就打，跟长恒站在一处。长恒啊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再想把人腰搂住，把人摔倒了，门都没有了。也就是10几个回合，招架不住了。孙岩也是给儿子报仇的心切，一掌紧似一掌，上面一晃，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嗖啪，把长恒踹了个仰面朝天。这长恒见势不妙，刚想起来，来不及了。孙岩往前一纵，一抬腿，别动，把长恒给踩住了。儿啊，儿哎，你的阴魂莫散， 为父给你报仇雪恨。他把掌往空中一立，照着长恒这脑袋，呜，就是一掌啊。长恒看得清楚，这是铁砂掌，打砖头都能打碎了，打条石都能打断了，要揍得肉乎乎这脑袋上还好得了吗？想躲躲不了了，长恒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打的这个脆快就别提了。孙岩认为这一掌拍到脑袋上，哪知道他想错了。另外来了个人，这人用掌一接，手掌碰到手掌上的了，没打着长恒。孙岩就觉着膀臂发麻，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，好悬没从台上掉下去。他勉强站住，甩虚然回头观瞧，什么人？他这才看清，在长恒的身边站着个破老道。哎，这个破劲就甭提了，这人这个头可不矮，但是呢有点端肩弓腰，就显得这个头不高了。头上戴着破旧的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那丝绦一个结挨着一个结，简直这破劲就难提了。足蹬一双破草鞋，前边露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满脸手脚都是滋泥，胡须都赶了粘了，鞋背着个破兜子，手晃拂尘，那拂尘连毛都要没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前文书咱说过，打救过燕王千岁啊。长恒虽然不知他叫什么名，但是看着可眼熟，就知道这人是自己的人。书中代言，这破老道早就来了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，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。长恒这一有事，他这才晃身登台，把他给解救了。这阵就见他把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，长恒啊，快起来吧啊！武术这个东西，长得老学得老啊，你还毛嫩，差得多，到旁边休息休息，把他交给我吧。是。长恒一咕噜从擂台上站起来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，心里说话好悬呐。西湖间轻生丧命，转眼间两世为人呐。没这破老道救我，我呀就不能保燕王扫北了。为了把事情弄明白，他没下台，往明柱旁边一站，连那个女子叫韩秀英的也没走，也决定看一个短长。咱们单说这破老道，你别看穿的那么破那么埋汰，可有个稳当劲儿，一步三摇，稳稳当当来到孙岩的面前，用拂尘一指，孙岩真是老不知的好歹呀，贫道看得明白啊，你说怪谁？归根结底都怪你，怪你儿子。你瞅瞅你儿子那份狂劲儿，不管什么人就下棋毒手，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？他被长恒打死，那是自己找的， 他要服个软儿，不也就完了？嗯，你是当爹的，不但不宅备自己，还怨天恨地，拿别人撒气。我看这武术学的你身上都糟蹋了，听贫道良言相劝，回家去吧，给你儿办理后事，往后闭门思过，吸取教训也就算了。如果你一仗着有能耐，非要在擂台上给儿子报仇，恐怕你们爷俩要走一条道啊！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！呸！孙岩气得直蹦，用手一指：“老道，你是什么人？报通名姓！”孙岩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，你还没有资格问我的名字，赶紧回家去吧。哎呦，贺老道，你逞什么威风，而往哪里走？走，使了个单掌开杯，奔老道就是一掌。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往旁边刷一闪身，孙岩这一掌就走空了。哎，这孙岩还真不善，别看一掌走空，脚下使了个连环腿，啪照着老道来了一脚，老道又一晃身，脚又落空了。此刻孙岩把身子转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接二连三就是五拳。别看他使的力气不小，一下也没打着。老道一见可翻了脸了：“无量天尊，孙岩呐，得寸进尺，给脸不要脸呐！你真要找倒霉，要再不住手，贫道我可不客气了。你招掌吧！”又是一下，这回老道忍无可忍，唰！一转身躲到他身后，长恒看得清楚，就见他把左臂抬起来，把中指往外一探，在孙岩的后背上戳了那么一下，别动。哎，这下真好使唤，这叫点穴。再看孙岩直着脖子瞪着眼，拉着架子一动也动不了了，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就戳到台上了。破老道一转身来到他面前，把手举起来晃了两晃：“孙岩呐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你倒打呀，打呀！啊，动不了了吧？这个滋味怎么样？心里头明白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就是有点难受，对不对？你这功夫差得多得多，要按着擂台的规定，打死算白打。贫道我应当手起掌落，结果儿的性命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扫地修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我买鸟还得放生呢，何况你是个人呢？念起你儿心死，干脆就饶了你吧。往后再要为非作歹，遇上贫道，打你个二罪归一。说完了，他推了孙岩这一下，感情这点穴就是这样，没人动他老也动不了，一直到死拉倒，要有人碰他一下，气血一活动就算给破了。这老道一推他，就见孙岩这身子一晃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这才清醒过来。孙岩心里头明白，这个老道一定不是等闲之辈，这是世外的高人呢。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， 我再要发令，我这命就保不住了。想到这，他把虚然一晃，先当多谢你高抬贵手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告辞了。说了这么几句话，噌跳下擂台，一摆手，带着家人抬着儿子孙拐的尸体，他回了家了。这下台下又是一片的喧哗，人们议论纷纷呢、啊。哥哥兄弟啊，我这老道可真有两下子，可不是吗？就拿那手指头那么一指唤啊，别动，那就动不了了。我这什么能耐？你没看明白，那叫什么能耐？这叫妖术邪法。我看那老道嘴里直嘟呢，大概会念咒吧。背不住，背不住。哎，这人呢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听起来十分可笑。安下这些人议论不说，单表长横啊，心里说话，这回我可不能让这老道走了，无论如何问出他的名姓，最好让他保着燕王千岁，要有他保着，此一番在路上我们就平安无事了。想到这，长横躬身施礼，县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在下礼过去了。也不管什么地方，长恒趴到台上咚咚就磕头，等磕完了头把脸抬起来，县长那哎，那位说怎么了，就见这破老道踪迹不见。长恒磕头这会儿，老道一晃身躲起来了，有人看见他下台奔东北那方向去了，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啊？长恒这才明白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心中暗自说，真高人也。这阵他转回身来安慰那个女子韩秀英，说你魏国门的丈夫死了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人是死了死了，你赶紧下台去吧。这个女人千恩万谢，也回了家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济南王朱文志传下令箭，选长恒登台。长恒赶紧下了擂台，来到看台见济南王朱文志。朱文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因为长恒也没报名啊。就见他笑容可掬，壮士贵姓啊？你真是本领高强，一夜惊人，这回副元帅可就是你的了啊！哈哈哈哈。长恒一听一拨了脑袋，哪呀哪儿，我哪有心当这副元帅，赶紧就抱拳，请问王家，您就是济南王朱文志吗？啊，是我呀。哎呦，我找您找得好苦，我不是为打擂来的，是这么回事。长恒呢就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最后把燕王的亲笔书信拿出来了。朱文志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闹了半天他是燕王千岁手下的将军呢、啊，我弄错了。他把四殿下的信展开一看，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奉了皇王旨意前去扫北，要路过黄河借地而行，因为缺少船只，恳请济南王予以支持，那就是借船。朱文志点了点头，常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要早说我早就办这个事儿。长恒一乐，也怪我为了贪看热闹歇歇腿，这才耽误了这么半天。朱文志吩咐一声解散擂台，这事儿算过去了，选拔副元帅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这才陪着长恒带着焦梦二将回到济南府，休息了片刻，朱文志传下令箭，列队迎接，把四殿下朱棣接进城中。 还真不错。朱文志非常热诚啊，敲锣打鼓，隆重祝贺，像迎接天使一般，把四殿下接进王府，设盛宴款待。按理说呢，他们两个人平级都是王爷的身份，但是朱棣是皇上的儿子，属于皇子，就这样比朱文志又高了一层。所以朱文志对待朱棣礼貌甚恭。要论私下里呢，朱棣还得管他叫叔叔，因此在酒席宴前，皇叔长皇叔短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相处得非常和睦。朱棣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恳请他拨船只送自己过黄河。朱文志是满口答应。吃酒一直到了晚间了，朱文志也有三层的醉意了，他从抽屉里一伸手，拿出封信来，笑呵呵往前一递：“王家千岁，您先看看这封信。”朱棣拿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绝密的字样，旁边还有俩字儿“内降”。四殿下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把信瓤抽出来，借着灯光从头至尾仔细一看，不由得颜色更变。喂，那边说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这封信是马娘娘韩金虎联名给朱文志来的。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朱棣不到济南还则罢了，如果到了济南府，让朱文志想方设法置燕王于死地，把人头送到南京，好去请功受赏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，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。四殿下不明白朱文志叫自己看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脸也变了，汗珠子也下来了。皇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殿下别害怕，我要有心害你，我能叫你看这封信吗？实话对你说，韩马两党专权挡道，连我也看不惯。孩子，这是咱们爷俩背着别人说句私话，你爹做事也不对呀，那么聪明的人，老了老了怎么糊涂了，连黑白都分不清，连是非都辨不明了，难道韩马两党所作所为他一点都不懂吗？我真替他着急呀，但是我是个小小的藩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燕王千岁，我绝没有心害你，我早就打定主意了，你来有求于我，我是尽量帮忙，你不来我也不请你去，反正咱爷俩心照不宣，日久天长才能见出人心来，将来你要好了可不能忘了我。燕王千岁避席而立呀，恭恭敬敬给朱文志作了撒揖：“皇叔，您放心，如果苍天有眼，我真能平安到达北狄燕京，早晚我能保住这条命，或者我得了势，绝不忘皇叔对我救命之情。”“好好好好，我记住了记住了。”燕王又问：“那么你真把我放走了，你怎么交代呀？倘若马娘娘韩金虎宅怪下来，你怎么办？”“我自有办法，这个王家千岁你放心得了，他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这封信就是把握，实在闹翻了，我把他公诸于众，让天下人都明白明白，我们谁做的对，谁做的不对，这你就放心吧。”燕王千岁千恩万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夜无话到次日天明，朱文志又宴请众人，